现经典。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西二环西便门桥到阜成门桥南向北方向车多，西直门桥到广安门桥北向南方向也是车多流量大。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Ladies and gentlemen， 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请跟我来。华东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 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好了，刚才呢就是我的这个开场一声吼，好了就用完了， 就是已经开场一声吼把你所有的这个元气都用完了吗？ 这样的天气让人懒懒的哈，就是慵懒的一个状态。我想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说，也在这样的状态里面呢，这个行走了一天的时间。我说的行走是说。这过了这么一天，大家可能在自己的办公室啊，或者是在自己的忙碌的范围之内，都略有疲态。那么到现在，我们希望娱乐最王牌可以好好的帮各位来补充一点能量和维生素，好不好？ 对，我们可以换一种思维来想，就是大自然其实在雨天这一天就是在用雨水来为大家写诗嘛。 开场怎么就这样？好，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娱乐最王牌了。今天是不是都得像你这么说话？ 怎么了？就是很煽情是吧？ 哎，夏天的一场雨，刚好又碰到了小满节气。 好了， 有意思吗？ Goodbye work， 再见工作。 好吧，今天的第一首歌，我们送上这一首雨天的歌啊。其实，很早之前就推荐过他的歌，宫格，一个很有才华的年轻人。 所以就是从一开场的时候就能听到下雨的气息，噼里啪啦的。 对，他其实也不光是描述雨天的美好，更多的是说雨天给很多人带来了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啊。但是心态要好。 录音的头痛，决定第二天放松，醒来后感觉被捉弄。约好有机会都 cancel， 拜托别听别忘不痛。下雨天要能怨谁，所有的情话都浪费。噼里啪啦下，噼里噼里啪啦下，雨噼里啪啦下，冷冷寂寞的像魔鬼，好精神也不易。什么地方出现什么样的女生变成下一段， 她也许喜欢弹琴喜欢创作， 她也许英文不错又会唱歌， 别再因为爱就变俗气，要求算不算多。下 想唱这歌， 好想有传来钢琴声， 要不要叫哥们一起来喝， 别再把什么错过， 下雨天又能淹谁，曾有的情话都 开场的歌曲算是推荐一首好歌给大家，来自于宫格，首歌 雨噼里啪啦响， 什么雨才能下成这样，今天的雨好像还没有到这个程度啊。 对，今天早上出门就好像就发现只是有一点雨水的痕迹了， 对，这雨滴滴答答下雨天的时候呢，就是我觉得在行走或者是在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们可能会遇到一些麻烦。还好现在这个雨应该也下的差不多了。 是，所以呢，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在这个下班路上的雨天换一个心情，是不是？ 对，更重要的是，我觉得夏天这样的雨真的是多一些，好吧？ 啊， 对不对？ 凉爽了很多。 对，今天你就虽然有的时候走在外面都有些冷的感觉，但是你依然会觉得，如果夏天是这样，那该多好。 对，就是比别的城市的小伙伴们要少晒几天太阳。 好，我们来赶紧看看，我们推荐一下这个我们的备受瞩目的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5月23号开启登顶之战了哈。33位过关斩将顺利晋级的广播新秀会迎来声音的巅峰对决。 哎，全力发声，争夺冠军的宝座，而且这些优秀选手们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的签约主持人。比赛结果呢，将会在现场进行揭晓。 嗯，大赛会通过北京时间视频直播，你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了解大赛的活动详情。特别感谢北京舒理他科技有限公司为大赛提供的纯益生菌发酵酸奶。 谢谢， 谢谢， 谢谢， 谢谢。酸奶在哪里？别忘了联络我们，找到白杰 FM， 在这样的烟雨蒙蒙的，对，有人说了四个字，烟雨蒙蒙，说得很好啊。 对，在雨天的这一天，就会想起三个关键词，什么单车啊 ，MP3， 还有中学时代。 不知道为什么又会想到江南小镇的感觉哈。 虽然我们就是一把油纸伞， 对，离得很远啊。雨天，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状态和心情。而介于本人目前呢，就是介于好像有点又要生病的那个感觉的这个空隙，所以雨天就会让我觉得平添了很多慵懒。 所以就是根据你的这个身体状况，我们要友情提示一下各位朋友们，就是在雨天的时候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哦。 嗯，好，然后接下来艾克你要干嘛？ 要放一首歌曲送给大家了。 嗯， 来自李彩桦的这首非常经典的老歌《我爱雨天》。 对，本来打算把这首放在第一首的，后面我们上来就先是雨噼里啪啦下，接下来我们换一个心情调试一下哈。就算现在窗外已经不下雨了，但是呢，也让这样的清凉的雨，我们希望在这个夏天可以多一些。 要锻炼，付出要温柔才体贴。 点，下雨天适合跳远，打开门到天空下面，还我的黄色雨鞋。爱情要健康，要锻炼，付出要温柔才体贴。对我来说太遥远，我最爱下雨天，看这世界要干净一点点，把上一秒的无聊都挡在窗外面。 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王牌推荐。 好了，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刚才是 Rain 李彩桦带来一首我爱雨天啊，希望这个雨天带来的湿润的气息和音乐呢都一直在你的身边啊、嗯、凉凉的，至少呢凉凉， 怎么感觉瞬间心里就 凉凉的， 百味杂陈呢？ 夏天嘛哈，多一些清凉的感觉。但其实我们接下来要推荐的就是一个让人热血沸腾的节目哈、啊、 嗯， 因为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你知道武术其实一直都有特别广泛的群众基础，很多人都很喜欢。 对，最近这个北京卫视有一档综艺节目叫做《精武门》，前两天我也是和大家陆续来推荐这，而且它是这档节目是继《跨界歌王》之后的又一巨作，会在2018年8月正式和观众见面。 嗯， 这次在现场上次去看的时候，就会有出现吴越，还有赵奕欢，还有奥运冠军蔡良蝉，还有中国搏击运动员一龙，他们在现场展示了一下权力测试。 嗯。这个节目应该是2018年8月份就会和大家见面了、嗯、啊！你说的是应该他们是一起去助力了这个节目，对不对？ 对，而且这个节目最大的特点是依托了精武门综合的这个格斗职业联赛，会把擅长中国跤、还有福建南少林地术拳、还有硬气功咏春拳等等这些 Chinese 功夫的高手们对阵具有印度摔跤、还有巴西柔术、泰拳、空手道等基础的现代综合格斗运动员。 嗯，那你会哪个？ 哪个都不会 那你应该好好学一学，是吧？ 就很羡慕会泰拳的人， 对、哦、 尤其女生、 哦、 前两天我们不是采访那个嘉宾的时候，他们在跟我们分享这个现场泰拳，还挺刺激的感觉。 瑶瑶，你羡慕泰拳啊？难道不应该是中国功夫吗？ 哦、咏春 啊，对，女生可以学一下咏春啊、嗯、不要老是学那些没谱了，什么庐山升龙霸，什么天马流星拳好像没什么用，是吧？所以也向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节目了，北京卫视的《精武门》，八月份就会和大家见面。我们继续要为各位来推荐的是本周五上映的电影 《游侠索罗：星球大战外传》，将会在本周五正式上映了、 嗯、 这部电影呢前两天其实刚在戛纳电影节进行了展映，而且是一部以太空为背景的西部牛仔片。 对，这好像中间还有一些插曲，是吧？ 是， 就拍了5个月导演被解雇了，哎呀，你说这个 换导演了。 对， 然后新的导演又重新拍了80%的镜头。 对，但是坏人风波还是可以在电影上看到一些痕迹的。 哦， 对于很多星球大战粉丝来说，这部电影其实他们并不买账。 嗯， 对于很多就是非星迷像我这样来说啊， 嗯， 这个题材没有什么特别的吸引力，所以外传特别不好拍。 那我们说了半天，说了点什么？ 还是得期待一下。 我们只负责推荐啊，好不好看不打保票。另外，意大利电影《完美陌生人》这个本周五会上映了。 嗯， 其实这个电影前年好像就有了吧？ 啊，我听很多朋友都给我介绍过了，说这个剧情特别可怕。 对，还是很多人看过了。 是，他会通过这个一帮朋友的周末聚会，不知道谁提议说你把手机要放在桌子中间，然后收到信息要和大家及时分享。 哎呀， 你手机 这谁敢呢？ 对，就会有很多秘密啊。 对， 一顿饭吃下来就发现，哎，坐在对面的人好像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所以有些秘密还是不知道的比较好。 对， 而且透露一下，这个剧情当中还有一个大反转。 哦，好吧，你这也等于是没透露。 反正倒计时还有4天了。 哦，意大利电影《完美陌生人》。好了，推荐了两部电影，我们继续听歌。这是来自于谭雅蔡健雅的《陌生人》，因为啊没什么，因为就是因为我们刚刚说完了意大利电影《完美陌生人》，所以就来听这首歌吧，还挺适合阴天的啊，听听看。 一朵云囊在多少思念的寄托，在忽然向你解脱。当我们擦身而过那短短一秒钟，都明白什么都变了。一转身谁能把感慨抛在在时过境迁以后，这段情就算曾经刻骨铭心过，过去了又改变什么？地球它有公转几周了，我不能活了，甚至珍惜 最王牌，夏日低落的清爽陪伴。 低声了，我的心开始想你了。灯光也暗了，音乐低声了，口中的棉花糖也融化了，窗外阴天了，人是无聊了，我的心开始想你了。电话响起了，你要说话了，还以为你心里对我有想念了， 送给还在上班的人，包括我们自己。哎，有人一到阴天雨天都会想听这首歌，所以我们也推荐一下哈。就是来自张学友来唱到的，是王菀之给他写的歌，我是真的受伤了。 是这个歌词窗外阴天了，但是特别戏剧化的是出自他那张热的专辑当中， 对，很适合我现在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我的心真的受伤了。好，我们来一点开心的事儿。听说你上个星期五带着一些朋友一起去到了果儿 VC 那个现场，对不对？ 对，超嗨。 原音呈现， 听听你的现场的声音。这是唱什么？ 唱优雅，刚一开场的时候。 好，辛苦了，谢谢艾科带来的这一段原音重现啊。然后这个也有我们的这个小分队的啊，就是很多听友其实也去了现场，然后大家感受了这种 live house 这种音乐的魅力。关注我们的娱乐最王牌，可以有很多的这样的机会啊！ 联络我们方式非常简单，记得关注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就是特别好奇，就是在这么一长段的声音当中，你在哪里？ 我在那个背景声当中。 对，我也替鬼 VC 好的谢谢你。这里我们再买一张门票是等于是啊， 保留他们完整的作品了。 对、啊、对对对对对，好。最后其实也唱了一些大家都特别喜欢的歌啊，因为是我们的好朋友呢，所以我们对于鬼 VC 呢也希望他们继续加油啊。 这种自豪感体现出来。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正在进行当中，详情咨询010-8501-1401。北京等待着你我一同歌唱。 懂品味，懂杰作，我实现的是梦想，更是理想。 有智慧，有实力，我能驾驭更精彩的未来。 爱自由，爱驰骋，我将梦想化成前行的力量。 5月22日，关注2018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年度颁奖盛典，与梦想派同行，开启巅峰人生。 详情敬请垂询当地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或访问一汽大众奥迪二手车官方微信订阅号。 想整形怕医生不靠谱，怕假药副作用，别怕，上新样 APP 专业美容微整形真实口碑平台，看3000万真人整形经验分享，新鲜的新，氧气的氧，新氧千年豆腐王玻尿酸799元，剁手开抢。 一汽大众迈腾280 TSI 黑科技限量定制版车型炫耀登场，智能升级，小情怀引领精致大格局，购车更可尊享置换贷款双享补贴高达16000元，详询北京当地经销商。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本市持续小雨天气，南部地区有小到中雨，外出仍然要注意防雨和保暖。降雨将在明天早晨停止，明天白天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天气逐渐转晴，北风将增大到4到5级，阵风可达7级左右，北部地区可能有浮尘天气，外出请您注意防范。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阴有小雨，南部小到中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阴转晴，北部有浮尘，偏北风2、3级转4、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1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健忘失眠，浮躁难安，红人堂牌安神补脑液，萃取名贵中药，强脑安神，祝您拥有婴儿般睡眠，静心生活每一天。 春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春衣气象指数是5，适宜穿长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 歌唱北京，听歌词。 歌唱北京，听歌词。这里您听到的是李友燕创作的歌词作品《北京告诉我》。 不管有没有来过，这里总有激情似火，藏得住大国精诚的气派，藏不住撸起的袖子智慧拼搏。倾听岁月如歌，追梦的脚步永不落。四合院里听茶香，北京告诉我，奋斗才有幸福生活。北京告诉我，北京告诉我，时代的画卷波澜壮阔，巨龙腾飞不是传说。北京告诉我，北京告诉我，撸起了袖子智慧拼搏，奋斗才有幸福生活。 歌唱北京歌曲征集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欢迎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微信号歌唱北京栏目，参与有声版歌词朗诵活动。再来关注，由娄艺潇领衔演绎的安德鲁·韦伯音乐剧《周日恋曲》中文版将于7月在天桥艺术中心上演。《周日恋曲》的故事围绕着一个女孩的成长之旅展开。为了让中国观众能够更加融入剧情，把原本故事的发生地美国纽约和洛杉矶移到了中国的上海和北京。主人公变身沪漂和北漂，徘徊于上海、北京两地，寻找属于自己的爱情和生活，经历了离别和伤痛，最终实现自我成长。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学院路、花园北路到北四环中路辅路南向北方向，建国路、华贸东路到国贸桥东向西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特约播出。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又升级，推出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 我是人保新服务专员，我的工作呢就是每天在事故多发路段沿街巡查，第一时间解决交通事故和车辆故障困难，主动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者理赔协助服务，用我的专业知识帮助大家解决理赔难题。 行车路上有人保，放心出行没烦恼。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 夏日似乎逃不过阳光的肆意横行，闭起眼睛仰望，那是有手缝的缕缕青丝。夏天似乎逃不过泛白的浪花，流连在碧蓝海边，可 时感受沙滩略带颗粒的点点粘连。夏天更逃不过清爽的耳语陪伴，傍晚熹微，日笼星辰，用欢笑陪伴点缀夏日的美妙畅快。冰块敲打玻璃，微风吹拂水面，树荫遮蔽烈阳。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 这属你的内幕夏日。 城市每个角落里，轻哼着旋律，不用啰嗦言语，心情似乎被你施了魔力，每段词句都想填满着你，诗情画意，一米阳光 CT 太美丽，手里的玫瑰围绕身边的 tree， 我们背靠着背，彼此呼吸，生活开始为你改变频率，我爱你三个字不分离，每分每秒在一起，不管夏日炎耀雨天大里，我爱你三个字不分离，你的眼神太着迷，让我学会分享微笑拥抱的甜蜜，阳光 CT 太美丽，手里的玫瑰围绕身边的 tree， 我们背靠着背，听着彼此呼吸，是我开始为你改变频率，我爱你三个字不分离，每分每秒在一起，不管夏日炎耀 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欢迎回来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今天艾科相对来说会显得更有活力一些啊， 因为周一了嘛，下雨天我是大爱呀、啊，简直。 哎，刚才有人发了这个夕阳落日给我们，这个照片应该不是在北京吧？ 是，现在北京的天气应该看不到这样的太阳。 而我们此时应该看到的是房顶，还有我们直播间啊。哎，大家偶尔会特别照顾我们，然后发一些这个自己看到的景象和照片。 联络我们的方式非常简单，记得搜索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我们会推荐一些好歌。刚才是一首很甜的歌，叫做《爱不离》。接下来的这首歌很适合在阴雨天的时候，虽然是一首慢歌，但是呢，却丝毫不会有阴郁的感觉。 对，我们可以望向窗外，来自戴佩妮的这首《窗外》送给你们。 对，就是有些歌是会给我们一些情境画面感的，就是你哪怕只是在车厢，在自己的车里，或者走在路上听这首歌，都会想象一个温馨的屋子和那个水烫过的玻璃啊。 扫除这间房子的请窥探这个城市的风景，依然厌倦着拥挤， 不敢深呼吸，漂浮的云有惆怅的倒影，走出整个秋天的屋顶，以为就此告别了凉意，一人推波翻过去，走不出寂静，白色的脸有黑色的投影，我望着窗外夜雨一直下，心开始有点慌，怕弄湿了眼眶，我站在人海不停地仰望，等待着一道曙光照亮未知的方向，告别了凉意，一人推波翻过去，走不出寂静，白色的脸有黑色的投影，我望着窗外夜雨一直下，心开始有点慌，怕弄湿了眼眶，我站在人海停的仰望，等待着一道曙光照亮未知的方向，指的方向。 您好，中国人保财险携程为您服务，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我的车没电了， 撞到路牙爆胎了， 车没油，在路上趴窝了， 我的车坏了，开不走呀。 别担心，我们立刻为您安排救援服务， 365天24小时，中国人保为您提供全国范围免费无限次救援服务，拖车、搭便、更换轮胎、困境救助，车险投人保，爱车放心开，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下班快乐。上周六刚刚播出的朗读者的节目里面呢，其实我们因为之前我们预告过说他会来，就是备受期待的嘉宾胡歌啊，终于是亮相了。 是这期节目主要分享的主题是生命，而且胡歌在节目当中朗读了《哈姆雷特》当中的生存还是毁灭的那个段落。同时他也提起了说12年前那个车祸经历，也谈起了说自己曾经和死神擦肩而过，所以对生命有特别的感悟。 其实那我们都记得啊，那是2006年吧，好像就是那一次8月份，然后去横店去上海，然后当时出了车祸，然后头缝了好几针，但是同车的一位同事呢，就是因为伤势过重去世了。那次的事件其实对于胡歌的影响非常大，因为首先作为一个演员，你半侧的脸险些毁容， 对， 然后其实你仔细去看的话，那个伤痕依然会就是影响他的面庞。 是，就是甚至他一度曾经说拍完这部我就不拍了，但是也正是因为这段经历让他开始重新思考生命的意义，也开始向演技派转型，所以在伪装者啊、琅琊榜当中的电视剧当中表演，然后我们都觉得哎，演技派哦， 哎，真的。所以回忆这段经历，胡歌说12年过去他开始思考，就是车祸这个经历究竟给自己带来的是什么，那么他是怎么说的呢？原因重现，我们来听听胡歌对于生命的感慨。 原因重现， 2006年是我的本命年，我是属狗的，然后现在是2018年，正好是算是一个小小的轮回吧。 我会思考那件事情带给了我什么，所以我一直觉得我能够留下来应该是有一些事情要去做，或许有一些特殊的使命要去完成。这十二年每次当我想起的时候，我都会很自责，因为我到现在还没有找到，我不知道我要做什么。很多人会觉得这十二年我过得很好，因为我的事业有了很明显的上升，然后也挣了更多的钱，也获得了更多的名啊。可是我自己觉得这应该不是我活下来的意义。 很简短的一段音频，但是其实我们大概可以知道他自己在思考着什么。至少我觉得一个人没有放弃思考，没有放弃思索人生的意义，那么他的生活就是有意义的。 是，就是其实他曾经那一段经历也是算对于他这十二年以来的这一种磨难和折磨， 哎， 但是就像他受伤的眼睛一样，会显得更加迷人。 对，听得我反正是挺有感触的，毕竟我们都是94年属狗了嘛。哎，你笑什么？ 没事没事没事，当我没听到好吗？ 你应该哭才对啊。他的眼睛会下雨。 秋天荡漾着童年，荡几个轮回，说誓言誓言说通了昨天，说了一世的悲。突然间翩翩风华的少年，风干了树梅，他眼前是那落雨的季节，落了一夜的梅。摘走木叶吹，忘了心上人儿吹，彩虹在隐晦。吹，忘了相思海边吹，思念被包围。吹，忘了情字眼里吹，吻爱只剩一次的轻微。就不再趁年华期改变，不再像错误与对。他扎着一脸的马尾，和誓言来又回，那妩媚和他曾经的心碎，眼神多憔悴。那蔷薇怀着爱的慈悲，用心来调味，在深闺那段情长的芦苇，落下一案的灰。他在流着哗啦啦啦的眼泪，他的心里不停地在想谁。我的世界漫无边际，着他的雨水滴滴落在手心手背。他在流着哗啦啦啦的眼泪，他只需要一点点的安慰。我的直觉不能走出这爱的重围，谁能给结局的完美。风霜掩饰不了最深的脆弱，他在隐隐作痛，岁月依旧很朦胧。许多年华依然不变，泪已凋谢，我的诺言背叛荒芜了从前。他在流着哗啦啦啦的眼泪，他的心里不停地在想谁。我的世界漫无边际，着他的雨水滴滴落在手心手背。他在流着哗啦啦啦的眼泪，他只需要一点点的安慰。我的直觉不能走出这爱的重围，谁能给结局的完美。他在流着哗啦啦啦的眼泪。 正在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胡歌，他的眼泪啊，不是他的眼睛会下雨。 对，其实他有一句话说的特别经典，就是说个体时间啊是很有限的，如果说我们不为自己的生命疾走的话，显得太短浅了。 哗啦啦啦的眼泪，他只需要一 行了，胡歌的事儿我们说到这儿了。还有一个事儿是第71届的戛纳国际电影节，好像北京时间昨天凌晨闭幕了。 是 日本导演石之予和电影《小偷家族》获得了金棕榈奖。 哎，中国备受好评的电影叫做《地球最后的夜晚》，和贾樟柯的《江湖儿女》都没有什么收获，只有中国导演魏淑君的《延边少年》被特别提及。 之予和其实是。 对于很多喜欢文艺的这个青年来说呢，这个名字不陌生啊，因为08年有那个步履不停，到后面有如父如子、比海更深这些影片。 是、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有和大家推荐过如父如子这部影片，其实它讲的就是两个家庭突然发现养了十几年的孩子竟然抱错了。 对，哎呀呵， 近几年特别莫名其妙在中国刮起了一股失之愈合的热。 对对，反正去年的电影节好像就出过一套他的影片的套票，46秒抢光了。但是其实今年3月份他的这第三度嫌疑人也在文艺电影的院线联盟上映过，但是票房不高，没有什么水花。 对， 这一次啊，金棕榈这拿了之后哈、戛纳首映之后日本会上映，然后可能也会被引进，所以我们可以期待一下。 对，戛纳电影节落幕之后呢，热闹闹的蹭红毯行为啊也终于结束了。 对、我们说了好几遍了，真 是 哎呀 low 啊，真的。 对，最近呢戛纳电影节交流的演员徐峥谈起这个蹭红毯行为说很 low 啊， 说得好。 我们在原因重现当中听他是怎么说的。 原因重现， 每年到了戛纳电影节的时候，就是说媒体我们都会抓取到一些人是蹭红毯的。蹭红毯这件事情呢，的确是特别 low。 它 low 在哪儿呢？它 low 在这个，就是你本身跟这个电影这个事情无关，但是你也来走这个红毯。其实我了解，我来了这里以后，我了解到就是说戛纳红毯本身其实它是对公众开放的，他说你爱电影的人你也可以就是有这个红毯，包括给企业什么的。后来是有人在交易和买卖这些东西，包括这个戛纳这个火车站那里也专门铺了一个红毯给普通的人，就是可以在红毯上面拍照。他们把看电影作为一种仪式感。那些 low 的问题是说你并不真正的关注电影，你也并没有真正的这个作品，但是你想借由这样的一个平台给自己贴上某一种标签，我觉得那个事情就不对了嘛。 哎，你们觉得徐峥导演在说话的时候呢，经常他自己那个语可真的是演员厉害、但是他的语气和语言当中都会带着一种两个字的感觉， 幽默。 不是 怎么了？ 呵呵。没有，你看那种说完句话然后自己在那边就那个 突然之间就通过他一番介绍，觉得戛纳电影节的红毯好长，从火车站就开始了。 对，这段话真的是帮我特别理解到这个呵呵的感觉。好，我们接下来我们就是说到这个 low 的事儿，我们也要真的提醒很多很多朋友啊，就让我们一起去发现这个生活当中真正的那些美好的事物啊， 边边角角啊。 对，这些走红毯这些事儿真的是太 low 了。但我们看今天你发现了什么，顺便还有一道题目要问大家，好不好？ 今天王牌新发现，大家去感受一下胡同里的猫。 王牌新发现， 王牌新发现，我是艾科。北京的胡同里猫很多，猫的气质衬托着老胡同的古旧、幽深和安详。它们游荡在宁静的胡同里，如同一个守护神，在房顶或墙边，黑夜或白昼，就这样静静地趴在那儿，常常一副看透尘世的神态，就像这百年的胡同，看遍世事变迁，尝遍人生百味。在我眼里，每条胡同里的猫都有那条胡同的神韵，它们审视着自己的那片领土，演绎着不同胡同的历史。挑着阳光充足的午后走进一条胡同，遇到一只猫，你可能就会在某个瞬间突然理解了北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比如说小金丝胡同里的猫，这里原叫金丝笛胡同，因为胡同形状而得名，所以这里很多猫的身上都带着黄颜色，不知道是胡同定义了它们的色彩，还是它们长出了胡同的名字。还有西厅胡同，曾经这里有个巡捕厅衙署，这里的猫一向表情很严肃，出行就像巡街，休息就像站岗。米氏胡同这里住过很多名人，猫的眼神也都目光如炬，雄姿英发，所以他们的眼神好像每天都在盘算着什么大事儿。菊二胡同在清朝时叫做菊二胡同，也就是橘色的橘，所以呢在这里你总能看到晃来晃去的大橘猫，常年住没在小卖部的附近，而且一只比一只胖。当然百花深处的猫自然是全北京最美的。如果说每只胡同里的猫都代表了那条胡同的特色，建议大家没事儿就经常去溜达溜达转一转，这里有胡同，有砖塔，有书，有茶，还有猫，还有一个你眼中不一样的北京。 那么今天的问题自然和猫咪有关，请问猫咪的胡子可以让它们像雷达一样避免障碍物吗？ 头里有只猫，只七个，它想到外头走一走，听说外头世界啥都好，没人肯与孤军吃汉堡。胡同里有只猫往外跑，离开它那群姐妹淘，来到繁华大街上寻找传说夹着牛肉的面包。它这边高高，那儿悄悄，连残羹剩药都吃不着，它的家乡话无人知晓，连看大厦都没人肯聊。它寻不着就不到， 老板，我要请假去修车，走保险。 中国人保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已经延长到晚九点了，你可以下班再去。 下班来办理，我们也等您。人保车险新服务，全新推出理赔夜市，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延长到晚九点，更有95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来来来，艾科再把今天这个这么简单的问题问一遍。 养过猫的朋友都应该都知道啊，就是猫咪的胡子作用呢是帮它们避开障碍物的吗？是或者不是呢？ 我觉得你 太简单了， 公布了。嗯，小时候我们哎，我们养过猫的朋友都知道，让我什么什么是吗？ 也许有的人不知道啊。 啊，好吧。嗯，只要回答是或不是，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发到白旗 FM 就可以了。 昨夜同门云集，推杯又换盏，今朝茶凉酒寒，豪言成笑谈，单身泪尽突然，被问完美有谁看，一句山水之间是与否明散，青石板上一把油纸伞，旅人停泊这花淋湿了绸缎，满树雨般多傲然，江南烟雨却沉沉，花飞雨坠一如尘，远离海乱 杰作，我实现的是梦想，更是理想。 有智慧，有实力，我能驾驭更精彩的未来。 爱自由，爱驰骋，我将梦想化成前行的力量。 5月22日，关注2018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年度颁奖盛典，与梦想派同行，开启巅峰人生。 详情敬请垂询当地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或访问一汽大众奥迪二手车官方微信订阅号。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我梦想出一张个人专辑， 我的梦想是跑完马拉松全程， 我梦想学会样业绩， 我的梦想是去非洲拍纪录片， 我梦想28岁前环游世界。 梦想有千万种， 然而一辈子向往都不如一次前往。中国国际航空公司愿与你一同用全新里程触及全新高度。我们的使命不只是陪您抵达，更是伴梦想着陆。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西直门北大街北向南方向，北二环西段东向西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老爸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愁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老爸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愁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夏日似乎逃不过阳光的肆意横行，一切眼睛仰望，那是有手缝的缕缕青丝。夏天似乎逃不过泛白的浪花，流连在碧蓝海边，脱时感受沙滩略带颗粒的点点粘连。夏天更逃不过清爽的儿女陪伴，傍晚熹微，日隆星辰，用欢笑陪伴点缀夏日的美妙畅快。冰块敲打玻璃，微风吹拂水面，树荫遮蔽烈阳。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 谁属你的内幕夏日。 好了，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各位下班快乐，我是白琪， 我是艾科。 好，我们再把刚才的问题问一遍，待会儿我们就要白给100块了哈。 请问猫咪的胡子作用是帮它们避开障碍物吗？是或者不是呢？ 嗯，大家可以回答是或不是，加手机号发到白吉 FM， 稍后我们打出电话了。 这是王菲的誓言。我曾经在节目当中有过什么誓言吗？ 没有。 什么是没有兑现的吗？ 好像就是说在白给白款的时候一定要大方手笔。 对，我其实说过的誓言，哎呦，不算誓言嘛，就是我答应过大家，其实我们都是认真的去选择 是 我们这些真实参与的听友的，这是我许诺过的，对不对？ 对，包括每一次我们也会就是选择一些相对关注比较时间久的一些听友啊。 嗯，如果今天你觉得我的情绪不高，不是说那个不想把这个钱送出去，是因为我确实身体不适，好吗？嗯，理解一下。多少钱了？ 500块。 OK， 好，在线上了哈，来来来，请他进场。Hello，Hello，Hello，Hello， 白姐你好， 你好， 哎， 怎么称呼啊？ 关注你啊、姓杨，叫我小杨就行了。 哦，小杨是吧？ 他微信名应该叫小乖对吗？ 小乖， 对对对。 小乖，我看了一下关注时间，真的是特别早，就是2013年的时候就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哦，我从很早就听你了，先听为快，就是你的听众了。 啊，谢谢谢谢谢谢！哎呀，这个人，这是雨天送什么？这是雨天送涮羊肉啊！这不是雪中送炭啊！这是突然让我此时觉得内心派生温暖。 嗯， 感谢你。但是呢，这题咱们得该怎么答怎么答，所以也不能照顾你。希望你能答对吧？好吗？ 好好好，谢谢 啊！加油，小乖，希望你能够成功啊 ！Ready Go！ 今天是著名的作词人黄伟文的生日，请问陈奕迅的代表作《浮夸》是黄伟文的作品吗？ 是。 好淡定啊！ 这题是不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出现过？ 哎，你觉得这题特简单是吗？啊， 对呀、 啊，没有，我懵的，我全都不知道。 不知道你还懵的这么淡定吗？你厉害。 第二道题可就没有那么简单了，请听题。可可西里是我国著名的自然保护区，藏羚羊就生活在这里，请问可可西里的位置是在西藏吗？ 是吗？ 是。 你看我们的导播老师一直在摇头摇头， 我们的导播老师，哎呀，大帅哥导播老师也在那边扭头啊，不忍心。 青海， 对，是青海，不是西藏。 嗯， 哦，我知道他是在去西藏的路上。但是我没想到地理位置是不在西藏。 你连纠正自己的错误答案都纠正的这么淡定。嗯，不愧是我们的老牌听友、王牌听友。 嗯， 啊、谢谢。 好可惜，不过已经接通电话已经很开心了。 对， 因为有的时间在路上，然后那个不太方便发微信。 嗯， 今天正好把车停下来，有时间来发。 对，哎，我有一个特别深刻的感受。其实我之前节目也说过，我觉得那些听了我很久的朋友就特别像家人，就是感觉好像我们都是一起成长的，对， 特熟悉的感觉。 对，你说先听为快，我就感觉是一个什么符号似的啊。对， 在雨天这一天接通你的电话，不需寒暄，有9.9块送给你。嗯、 现在有没有发现我的眼睛在下雨？有没有？好了啊，谢谢谢谢谢谢小乖了啊，我们准备进入第二个朋友的电话，感谢你的参与，拜拜。 好，谢谢，拜拜。 老爸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愁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老爸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愁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嗯，来，刚才有人说这个甜甜说，他说那个，刚才的王菲的誓言前奏太像窦唯的《艳阳天》了， 是， 确实很像啊，因为窦唯闲，窦天闲啊。对，好，继续我们的今天的白给100块。今天的第二位的朋友已经在线上了，请他来进场。Hello，Hello， 哎，你好啊， 你好， 哎，怎么称呼你？ 是白天吗？ 啊，是我是我，您是哪位啊？ 啊，我是帅鹏， 帅鹏，我看到你的微信头像，一个跳跃中的齐达内，齐祖，是吧？ 对对对对，对对， 你喜欢足球对不对？ 对对，超喜欢足球，球迷。 那你最喜欢的国家队是法国队吗？ 法国国家队。 难道不应该是中国国家队吗？为什么我自己问都问的这么 没有底气的？ 好，那你最喜欢的球星是齐达内对不对？ 对，齐达内和博特滕普，我是我最喜欢的两个球星。 OK， 听到你们这番对话之后，完全下线状态， 对， 听不太懂你在说什么。 帅鹏也关注我们有一段时间了，那么其实也请你多多关注一下，我们会在之后的时候进行的我们的王牌世界杯的这个活动啊，我们要有一些相关的栏目，早晚高峰啊，同时都会出现。我也想问问你，今年俄罗斯世界杯，你觉得啊，你觉得 哪一支球队会夺冠。今天我会把你的答案记下来，如果你真的猜对的话，到时候我会送你一份大礼 啊。有那个张明的作用是吗？预言。 对，试试看，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应该是第一次在节目当中问一位我们听友，让他来竞猜一下这个世界杯的冠军。 哦，因为我那个我相信我的朋友吧，就梅西上届世界杯决赛的时候，江西赛的时候输给德国队了。我觉得梅西作为当时的现在应该是最好的球星，他应该他的冠军就现在就差一个世界杯了。我希望阿根廷队能够最终夺冠。当然我也很 坚持法国队。 哦 OK， 有点矛盾啊，梅西是巴萨的，齐达内呢是吧， 是皇马的，我知道。 好吧，没关系没关系，我们理解啊。好，艾科还是持续一脸懵，抓紧时间我们开始今天的答题了。 好的， 来第一题，请问日常生活中我们的身体需要各种各样的维生素，请问人体通过晒日光浴就能自动合成的维生素是维生素 E 吗？ 不是。 共系锂啊。 那是什么？是什么？ 对不起， 其实是维生素 D。 D 维不是 E 是 D 啊。 对。 哎呦，我就是咱们的听口现在越蒙越准了。来， 第二道题也是和食物有关。有一种常见的蔬菜叫做韭黄，就那黄色的和韭菜长相差不多，知道吗？ 知道。 请问韭黄是因为韭菜晒不到阳光所以变黄的吗？ 是吗？ 不是。哦， 所以你觉得你以为我在给你讲冷笑话是吗？ 他说不是的时候，我觉得特别笃定。那是什么？那韭黄为什么会 黄了呢？因为它其实真的是因为晒不到阳光，所以无法进行这个 无法合成 叶绿素，所以就变黄了。 哦、长知识了， 知识点敲敲黑板了啊！帅鹏，谢谢你的参与，但是今天你的这个预测已经被我牢牢的记在了脑海当中啊，好吗？我们 谢谢 老白， 也请你。我特别喜欢你，我从第一次的时候一直就关注你， 好， 每天早上你就一直都陪伴着我那个曾经的年少时光。 哎，好，感谢，不接受男听友的表白，谢谢。 对，我刚才就想说，就是听到男听友这么说，你什么感受？ 我感觉就是这个哎。哥们儿是不是该回家吃饭了是吧？改天应该说改天一起吃饭才对是吧？ 对， 好，谢谢， 好啊， 谢谢， 一定一定， 好，谢谢帅鹏了，谢谢啊， 拜拜， 感谢你的参与，再见，拜拜。哎呦，开心呐、啊！每次我觉得这些听友在跟我们对话的时候，都感觉特别的亲近，对。Now I spend my time thinking about a way to get you off my mind. I used to be so tough, never really gave enough. And then you caught my eye, giving me the feeling of a lightning strike. Look at me now, I'm falling, can't even talk.好像我们今天还要再接一个电话呢， 是我们来听一下，他已经在线上了。 Hello， 嗨 嗨， 你好， 是因为接通时间太久了，所以就搁置了吗？哎、 特别声音特别 好， 你好你好， 我们是 你好 吗？ 感觉像那个电脑合成的声音， 是吗？不是吧？ 哎，声音很 好 听，哎， 很好听。温小飞是您吗？ 是我。是我呀，是我，你好， 你好，你好， 等好久了，我还以为我害怕断了呢， 没断，在呢啊。 你看，你看他的头像上面有一个卡通形象，配了一个麦克风， 对，一看就是一个， 那是我老婆做的。 嗨，在你老婆眼里，你是一个麦霸还是一个话痨？ 都有一点吧，都有一点，都不太严重。 好，那咱们不耽误时间了啊，咱们有时间再聊再唱。咱们现在先把题回答完了啊，五道题，看你能不能全部答对啊。 正问正答，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Ready, go。 请问啊，我们这个听友温小飞啊，第一题我觉得对你来说并不难。 嗯， 那就是 80年代有一个著名动画片叫做《葫芦娃》，请问葫芦兄弟一共是有八个吗？ 不对。 为什么？ 你有七个。 葫芦娃，葫芦娃，接唱。 葫芦娃，葫芦娃，一颗藤上七朵花。 对， 七个花，七个瓜吧。 总是有七个吧。 啊，来来来来来，我们继续问第二题了。 谢谢。 怎么改成唱？真唱出来了。来，第二题，请听题。在1998年法国世界杯的决赛当中，第一个进球的人是罗纳尔多吗？是吗？ 不是，罗纳尔多发挥失常，一个球就进不了，输了。 这要是个女生，就在这一题歇菜了。 对，那你记得第一个进球人是谁吗？ 好像是齐达内吧。 哇，厉害了，还真的是啊！猜中我们的套路了。来，下一题，来 第三题啊。八十年代有一个著名的啊，不对，这题问过。那个宋朝啊，分为南宋和北宋，请问北宋都城是在河南洛阳吗？ 是吗？ 不对，东京汴梁。 哎。那他现在的名字是叫 哦，是洛阳，对不起，是我说错了，那东京汴梁是洛阳， 到底是 不是开封，就错错，开封说错了， 笑死我 了，把给绕住了，开封，对不起，开封。 导演，恭喜你答对了， 终于， 谢谢 改了三次答案之后，你获得了反转机会， 你怎么样，继续吗？ 500块 啊，继续 500块，你拿走一半好像有点不太好听，对不对？所以要持续下去， 主要是为开心了。 好吧，那接下来的这道题，我觉得可能会有些许的歧义， 对，有点可爱哦。 对，但是你要想一想啊，我们这么来形容吧，就是从我们看到的那个方向，好吧，看到的那个方向，你实际这个图，我们看到那个方向，而不是它实际的那个方向。 对对对， 不考虑镜像的问题，好吗？来。接下来这道题是今天最难的一道题。微信默认的表情当中有一个抠鼻孔。 谁？对不起，没听清。对不起，没听清。谁？ 微信，我们用的微信啊，发微信的那个微信。 啊，微信啊。 微信默认的表情中有一个抠鼻孔的表情，请问表情中用来抠鼻孔的那个手是右手吗？这个题稍微有点俗了，抱歉抱歉啊，我们一般不出这样的题，是吗？ 左手吧，是左手。 跟着我左手，右手。 对了， 就是已经死一个了，还有最后一题的时间，男生应该出一个体育题吧？ 还是要出体育题吗？ 谢谢。 对呀、 啊， 体育题会 可以啊，太好了。 OK， 在 NBA 的历史上 ，NBA 的历史上，曾经有一支被称之为“坏小子”的球队啊，曾经给迈克尔·乔丹制造过麻烦的球队，请问是印第安纳步行者队吗？ 是的。 被称之为坏小子的给迈克尔乔丹制造过麻烦的球队是底特律活塞队，非常抱歉。 哦，那我想错了。 但是我其实这道题为什么它的点在哪儿呢？如果说给迈克尔乔丹制造过麻烦的 NBA 的球队其实也还挺多的，比如说像 对啊，我想 你 那不行 了。但是如果加坏小子几个字，那就应该是底特律活塞队了。 就会有一个标签设定。 对，好了， 很可惜， 太厉害了，你竟然能回答出来印第安纳步行者队，然后你回答是，我想那哥们儿你岁数不小了吧？ 啊，不小了，比你大一岁。你是94年，我是93年。 会聊天啊， 受不了听友， 有点遗憾啊。虽然其实最后一题错掉了，但是差一点 啊。那在挂电话之前，公布一下我们育儿题的答案吧。猫咪的胡子，它的作用是帮它避开障碍物吗？ 是吗？ 是的， 好的啊，就是一个特别有实力的选手。 对 对，小飞 什么都会， 我觉得他真的很厉害。 对， 而且都是能说出来这个所以然的哈。 对，世界杯的球赛，那个我们组织线下活动的时候，希望你也来到现场，好吗？ 加油！哎， 好，没问题，支持老白，支持老白， 预测一下呗。刚才帅鹏说预测了一下，应该是阿根廷队最后的冠军，你觉得呢？ 我觉得不是阿根廷，很有可能是巴西。 巴西队，好，我们也记下。好， 因为北京有奥古斯托呀。 哦耶！我替英格兰队谢谢你们。 谢谢。 我也觉得英格兰队不太可能啊。好， 持续猛虎就。 谢谢小飞，再见，拜拜。 拜。 好，拜拜。 老爸，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愁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老爸，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愁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谢谢以上的几位可爱的听友，尤其是最后一位小飞，很遗憾没有能拿走全部的现金。 对， 但是我们还是要送给以上三位每人9.9元的小红包，以资鼓励。 记得关注白杰 FM 杨娟白雪的白人节地灵节二维码。 好嘞，接下来我们还是音乐题，一段前奏，请各位做好准备，把对话框打开，来听听看，你能不能猜到这首歌是什么歌？最快发来答案的朋友有一个红包，还有中间再选一位 猜歌名就行了，把歌名发过来哦。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在大雨刚停的夜晚， 就是刚才听到节奏马上就该呼之欲出了。 OK， 好，你们好好想想歌名，然后可以发过来啊，不用加手机号。 记得关注白金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节电影节，只要歌名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同样是老歌，这首歌本来我想放在私房歌推荐来着，那它其实曲呢是日本非常有名的一个组合飞鸟梁。就暴露年龄啊。好，那英翻唱了这首歌，填了一个词叫做 相见不如怀念。 是不见你，不是不眷恋，也许心情已改变，对你拥抱的感觉还是像个冬天。我才发现你我活在不同的世界，放了我吧，放了我的一切，忘了我吧，忘了那激情的山。 期盼夏天，就像期盼爱情。 我会一直陪在你的左右，让你乐悠悠。 和你牵手，阳光沙滩。 我们一起手牵手。 娱乐最王牌，夏日低落的清爽陪伴。 好啦，我们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刚才呢是来自那英的歌《相见不如怀念》。 嗯，有很多朋友发来这个说《相见不如怀念》是这首歌吗？完全不是，是上一首我们为大家放送的一小段前奏。 对，有人猜野百合有春天啊，趁早啊，一个人走啊，用心良苦啊，这人猜对了。还有人猜光辉岁月， 还有人猜曲终人散，还有人猜是或者不是。 来吧。这个下过雨的这样的一个傍晚，这首歌正确答案来自于张宇， 小小的太阳。 像一个小小的太阳，有一种温暖，总是让我将要冰冷的心有地方取暖。我是多么习惯的想你，要一点忧伤和许多依赖，守护我脆弱的情感。笑如花，总是看我沉醉和绝望，我却迟迟都没发现真爱原来在身旁。你应该被呵护，被珍惜，被认真，被深爱，被捧在手掌心上，像一艘从来都不曾靠岸的船，终于有了将我的心全部霸占。你给我从来不奢望回报的爱，让我好好的对待。 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世界杯王牌盛宴将于六月盛大开启，关注工作日早间高峰节目《早安音乐秀》、世界杯清晨快报，了解最新战况播报。参与工作日晚间高峰节目《娱乐最王牌》，互动体育游戏，赢百元奖金红包。2018俄罗斯世界杯，无论你是真球迷还是伪球迷，无论你是关注赛事还是追随球星，你想了解的一切，北京音乐广播全都满足你。世界杯期间更有王牌嘉宾到访，以及来自世界球星 James 欧文的特别问候，敬请期待。 本单元由利华快餐特别呈现。利华快餐，中国外卖领导品牌，北京车站餐饮供应商。利华快餐。 六一亲子去哪里？乐都感滑稽小丑节，魔术秀、泡泡秀、儿童舞台剧、小丑巡游，精彩无限，更有百余儿童品牌劲爆折扣等你来抢。不一样的儿童节就在乐多港。 轮胎要管，保养要做，得花多少钱？ 老婆别上火，虎虎养车轮胎专场，轮胎买三送一，买轮胎送全合成机油小保养，买轮胎送胎压监测。虎虎养车，沿途有我，虎虎生风。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京城黄金珠宝首饰哪里买？购金天堂中国黄金旗舰店等你来。黄金钻石翡翠财宝，品质优，款式全，价格低，安定门外蒋宅口路西100米，中国黄金值得信赖。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本市持续小雨天气，南部地区有小到中雨，外出仍然要注意防雨和保暖。降雨将在明天早晨停止，明天白天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天气逐渐转晴，北风将增大到4到5级，阵风可达7级左右，北部地区可能有浮尘天气，外出请您注意防范。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阴有小雨，南部小到中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阴转 转晴，北部有浮尘，偏北风二三级转四五级，阵风七级左右，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15%。春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春衣气象指数是5，适宜穿长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纽伦堡的民歌手首演于1868年，是德国作曲家理查德·瓦格纳在慕尼黑宫廷歌剧院上演的第二部新作品。5月31号、6月2号、5号、7号，国家大剧院与英国皇家歌剧院、澳大利亚歌剧院联合制作的瓦格纳歌剧《纽伦堡的民歌手》即将与大剧院观众见面，敬请期待。再来关注，从贝多芬的第七交响曲到西贝柳斯最广为流传的第二交响曲，5月27号，德国科隆西德广播交响乐团将在其首席指挥尤卡佩卡萨拉斯特的率领下登台国家大剧院，向北京观众展现这支有着深厚历史积淀的广播交响民团的独特音乐气质。详情您可以登录国家大剧院官网查询。2018年度公告牌大奖于北京时间今天在美国落下帷幕，英国歌手艾德希兰一举拿下了年度歌手、最佳男歌手、最佳单曲畅销歌手、最佳电台单曲歌手等6项荣誉，成为当晚的最大赢家。嘻哈歌手肯德里克·拉马尔同样斩下了最佳说唱歌手、最佳说唱男歌手、最佳说唱专辑等6项大奖，喜获丰收。火星哥布鲁诺·马尔斯则独占了 R&B 类5项大奖。泰勒·斯威夫特拿下了最佳女歌手和最畅销专辑奖，并且保持着公告牌历史总奖数第一的惊人成绩。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建国路华茂东路到国茂桥东向西方向，学院路花园北路到北四环中路辅路南向北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他说，从很久以前开始，他就在招商银行存款，不仅因为财富增值，不仅因为专业可信，不仅因为服务温暖，而是因为它总能打开你对生活的无限想象。招商银行大额存单利率最高比基准上浮52%，招商银行大额存单，安全选择，幸福稳稳。详询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各网点或95555。 回家， 然后呢？ 上班喽。 上班行不行？ 吴小曼，你养我。 如果那次挽留变成了相拥，娱乐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素描 好了，今天这个天气很适合我们认真的听几首歌，但是在这个单元音乐素描，我们依然会给你讲两个故事啊。今天的这首歌是什么歌呢？ 来自五月天的倔强。分享的第一个故事是来自一位女生，她说今天有很多话想对自己的爸爸说。小的时候只要摔倒了，扶我起来的往往是妈妈，而您只会远远地对我说，不疼，自己站起来。那个时候我觉得您坚强而威武，却不像妈妈那样温柔疼爱我。直到长大了，我才渐渐明白，小的时候我看到的都只是表面。您深沉的爱随着岁月的累积 越发渗透在生活当中。比如说早上叫我起床，你真的是不忍心走到我旁边，轻轻地给我掖掖被子，整整枕头，转身就走了。我特别感动，然后发现手机呢，手机呢，您把我的手机带走了。 哎呀，这个故事讲的 就有很多家长就是在叫孩子起床的时候往往是把身边的手机抽走 了。关键你这个包袱抖得太真实了，太像你自己。手机呢，手机呢， 猝不及防， 你自己手机不见的时候也是这么喊的吧？ 是， 手机呢，手机呢。 好了，留一下心情。 好了，没关系啊。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故事。深蓝他说，周末其实是放松的好时候，趁着阳光正好，开着敞篷跑车，旁边是孩子他妈妈，面容姣好，不施粉黛的模样，让多少人都会称羡。他的怀里还抱着可爱的宝宝，一家三口其乐融融的样子，多好啊，多好的生活啊。这生活我透过二路公交的玻璃我是看得一清二楚啊。 你回来，前面那辆跑车别开远了。有的时候就是我们面对生活一定要倔强下去， 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推荐这首歌的理由嘛。夏天一定要这样嘛、啊、 来自五月天倔强。听完这两个故事之后可能大家心如死水了。 哎，你看我们这个单元啊，音乐素描调整为这个冷笑话冷的模式啊、嗯、已经有一周的时间了。 是， 大家觉得怎么样，赞还是不赞呢？可以给个手势好不好、嗯、 记得关注白金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杰，我们需要大家第一反应哦。 对，就是你们更喜欢以前那种走心的那种故事，还是现在这样子的段子？ 凉凉。 来听倔强，来自于 Mayday 五月天，这里是娱乐最王牌。 当我世界不一样，那就让我不一样，坚持对我来说就是一杆可杠。我如果对自己妥协，如果对自己说谎，即使并不原谅，我也不能原谅。最美的愿望一定最疯狂，我就是我自己的神，在我的地方，我和我最后的倔强，握紧双手绝对放下一站，是不是天堂？就算失望，不能绝望。我和我骄傲的倔强，我在风中大声地唱，这一次为自己疯狂，就这一次，我和我的倔强。固执很善良，我的手越肮脏，眼神越是放光。你不在乎我的过往，燃烧了我的翅膀。你说被火烧过才能出现凤凰，逆风的方向更适合飞翔。我不怕千万人阻挡，只怕 张，这生意怎么做得这么红火？ 嗨，还不是年前申请了招商银行生意贷，备了批货，现在资金都回笼了。 银行贷款的手续会不会很麻烦呀？ 不麻烦，招商银行生意贷一次申请20年反复使用，贷款用一天算一天。我这次贷款进货用了30天，银行就收了30天利息。 这么值？那我也赶快申请招商银行生意贷去。 招商银行生意贷，解决千万小微企业主融资需求，详情请咨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495转8。 谢谢大家的意见啊！我个人觉得这种段子这个类型很适合夏天啊，其实很适合这么哎呀一哆嗦，然后更重要的是，当老张出现的时候，你也不会觉得特别尴尬啊。 就是他讲笑话比我们俩讲的都好。 你看我们前面他们走心，放一首啊那个很走心的歌，突然一下， 老张 、啊，就是你也觉得哎是不是跳戏啊？没关系，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你们有意见都可以告诉我们。 嗯， 刚才是五月天的倔强啊，我们其实也会多多去改变一些节目的内容啊。 是，有很多朋友发了信说啊，出差只有一周的时间，回来之后发现整个世界都变了。 其实无论是这种段子类型呢，还是走心的那种故事，如果你们有自己的有趣的故事或者是感人的故事，都欢迎你们随时告诉我们啊，或者发微信给我们。 对，记得关注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其实我今天的这个感动点，虽然身体特别不舒服，感觉随时要发烧，但是还是真的觉得哎，刚才有接到几个就是老听友的电话， 嗯， 会觉得那时间一年一年在不停的向前走的时候，却留下了这些真挚的我们共同的回忆。 对，尤其看到微信平台上有很多朋友，尤其你的老听众，从一开始你坐在这个平台上的时候，大家都在关注你，留了一句话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就说老白的白米饭 好了，不说了。都在碗里，都在碗里，好了。 对， 别不煽情啊！我们重要的是要推荐接下来的这首歌。 嗯， 其实万芳在1990年出道的第一张专辑当中收录了这首歌，叫做《时间仍然继续在走》。 嗯、 而在2018年的时候呢，这个全新的版本啊，就唱给2018年的，就是一个《时间继续在走2018》。 嗯， 然后就会发现说，这么多年过去了，一个人还在，他的音乐也在，只不过编曲变了一样。这其实就像是我们的生活，啊、我们的生活的本质，或者你还在。重要的会一直在你身边的人也在，但是来来去去可能也会有一些人来了又走，走了又来，这样 对、嗯、变就是我们生活当中一种常态。 嗯，所以很多的关系呢，就是其实都是在不停的流动着的，时间也是，我们能做到的是不为它改变我们最初的心里的那个容颜、嗯、而不是我们的面庞。开始的前奏就一直在去说这些年份，一年一年的数着，一直到了2018年。我们来听听看这个全新版本的歌，来自万芳，时间仍然继续走，在走2018。今天晚上也会有一篇相关的音乐推送在白街 FM。 时间仍继续在走，醒来变成软弱的借口，最爱的屋檐如果不走，那么窗外的雨将不回首。相爱是不是就得厮守，快乐总是转瞬即走，谁不盼望离 这首歌就先播到这儿了，如果喜欢的话晚上可以看一下我们的推送啊，有关于这首歌的一些推荐。好了，我们接下来让艾珂来继续推荐他的这首歌，主播私房歌，你要推荐的是 啊，我今天要推荐一首歌曲，特别适合在今天表白使用哦。这首歌曲名字叫做 I'd rather be with you， 就是说我只愿和你在一起。有的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会发现很奇妙啊，就哪怕你和一个人有相同的音频，或者说你们喜欢看很类似的电影，你们有很志趣相投的一面，但是终究会不太适合。遇到那个喜欢的人，无论有多么不喜欢，但是适合就好了。 那到底是喜欢还是不喜欢？ 就是遇到一个对的人的时候吧，就是他所有的缺点都变得不重要了。 那到底是适合不适合？ 适合。我突然觉得你特别像那个麦兜， 不像唐僧就好，谢谢。其实每天我们的小编也都很辛苦，把歌单呢都放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账号上面，大家也体谅一下人的工作，偶尔想要找一首歌就别来问我们了，自己去到那个查询歌单啊，就是下拉菜单，然后呢就有歌单，晚一些时候就会有今天的歌单了，你可以输入一个日期，直接那个歌单跳出来，还可以听原曲。 对，就是记得要关注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电影节。接下来这首歌曲也是轮到我推荐，这首歌曲应该算是一首比较新的歌曲，是来自时光胶囊的你。为什么推荐这首歌呢？因为我觉得在雨天不太适合特别走心，特别适合放一种存在感不是那么强烈的伴随型歌曲。 你什么意思？说我的朋友谁说人家的歌不走心？ 没，他的歌是挺走心，但是旋律特别伴随。在车里听是很舒服的， 对，因为和时光胶囊也认识很多年了，每次他们的新歌也都会关注一下啊。今天推荐的这首歌叫你啊，特别谢谢这位朋友，他说下班的班车上实时收听你们的节目 啊， 也想念自己的一些很久没有聚的朋友。你说你实时收听，我在猜你应该不在北京，不知道你在哪个城市呢？你的彩虹 出现在我寂寞的天空，你拥有无与伦比的色彩，渲染我眼中的黑白。我是你给的 夏天的气息。 那徐的声音显得特别的温柔 啊。 我们也问候一下不同状态下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吧，因为刚才那朋友回应说在北京，那就是在班车上听我们节目。我们说班车上的朋友你们好 ，Hello。 打个招呼啊、 我现在特别好奇，他是自己戴耳机听，还是就是这个司机正在开着功放听？ 哎，如果我们猜到了你的现在这个交通工具的话，你可以发一个微信过来举个手什么的啊。taxi 出租车上的朋友，你们在听吗？ 私家车上的朋友，你们在听吗？ 行，还有什么自行车上的朋友，你们在听吗？哎，在波音747，我们在听吗？ 地铁上的朋友，你们在听吗？ 你拥有无限炙热的光芒。 好了，这首歌呢，时间关系，我们也不能完整的收听了。 嗯， 这首歌是来自于《时光胶囊》的 你。 张姐，这么着急去哪儿啊？ 孩子急用钱去银行转账去，顺便给家里的电卡充个值。 用招商银行手机银行啊，最高转账500万，方便又快捷。家里水电燃气、固话宽带、有线电视都能缴。 手机银行还能干这么多事儿？ 是啊，吃饭看电影用它买单还能享受优惠呢。 那我赶紧下载一个招商银行手机银行吧。下载招商银行 APP， 请享生活便捷无忧。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好了，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主播私房歌，让我来推荐。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Never Let Me Go， 应该什么，不要让我走是吧，爱我别走。 Took my whole life just to feel that. Now all this feeling's never let me down. A thousand places everywhere I go, I feel the heart's beating. And even far, this is my home.Oh, never let me go. Oh, oh, oh, oh, oh, oh, oh, never let me go.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never let me go. You that I believe in, 'cause all these feelings never took me down. A thousand places everywhere I go, I feel the heart beating. And even far, this is my home. Oh, never let me Never Let Me Go 是来自老白的推荐。那么接下来呢，不要走开，是中国歌曲排行榜，我是艾科，老白已经去在找你们的路上了。 最王牌，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邀请您参与歌词朗诵，演绎您自己创作的歌词。 北京北京我爱你， 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微信号歌唱北京栏目参与活动，发送有声版歌词作品，让您的声音响彻北京上空。工作日17:30，974半点资讯，敬请关注。 懂品味，懂杰作，我实现的是梦想，更是理想。 有智慧，有实力，我能驾驭更精彩的未来。 爱自由，爱驰骋，我将梦想